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一替成名》，作者 Super Panda，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同音，第112集。因为太累，何修也没有去吃晚饭，而是让左然给他带回去点。左然见他吃完，轻轻叹了一口气：“ 抱歉，修一。”“ 啊？”“ 一直不给你过，让你为了拍戏累成这样。”“ 这有什么呀？5000米而已，拍得不好会更加让我难受的，而且那种难受没有办法弥补。我们总不可能重拍这部电影吧？所以，除非那死了残了，都是拍戏重要。我想要做到极致，寻找新的可能。如果你心疼我，随随便便别给过，我才会生气，气到爆炸。”“ 修一。”“ 嗯？”“ 谢谢。”“ 嗯，谢什么？当你演员帮你拍戏？”“ 不是。”“ 那……”“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面前。”“ 什么呀？”何修一挺不好意思的。左然帮何修一脱了两只鞋袜，叫对方用温水泡脚十来分钟，而后将何秀一脚掌拉进怀里，涂了些护手霜，一点一点帮他按摩，缓解负重长跑所带来的疲劳。何秀一也不阻止左然，就那么伸着脚丫子随便左然按摩穴位，别说还真的很舒服。左然手指很有力度，每按一下疲劳都像减了一分。何秀一一边躺着眯着眼睛享受，一边又刷微博，热搜终于下了，挂了整整一天，总算是跌出了前50。不过微博上的讨论还在继续，一心一意说：“这么好的意义，真不知道以后老婆会是哪位呢。”吃土少女说：“难以想象什么样子的人会得到何秀意啊。”浊酒一杯说：“我总觉得呀，没人能配得上意义。”何秀一看着看着，嘴角绽出了一个笑容，他撩起眼皮望着坐在床尾那个英俊优雅的男人，问：“左然。”“ 嗯？” 何秀一收起腿，趴在床上，趴到床尾，抬头望进左然浅棕色的眸子，盯着那里面的自己。“左然，我好喜欢你，好喜欢，好喜欢。”“ 怎么了？” 何秀一忽然说出这种情话，让左然感到有一些不适应。“没事。”何秀一主动献上一吻，他先吻了左然的唇，而后是左然挺直的鼻梁，细长的睫毛在对方的脸上落下一个个吻。“就是好喜欢。”左然撩起了两边的唇角。“ 好吧，我也是。” 左然又帮对方按摩了一阵脚掌，何秀一抽了一下小腿：“好了，不累了。”第二天拍摄依旧，在剧本中与美丽游街回来，精神似乎已经不大正常，反而笑嘻嘻的：“嘿，我是检阅了一趟全城呢。”隔了几天，来了好几个人，扯他出去，将棍棒捅进他的嘴里，把他扒得只剩下内裤，绑在理发店橱窗里示众整整3天3夜。接着，于美丽被私自关押，当初书信曝光使他被开除教师队伍，调往后勤，每日打扫学校卫生，接受变相劳动改造。这是比较温和的处理方式了，不似有的地方会将同志逮捕。于美丽后来的老领导不知道书信那些事情，才想介绍一个贫农姑娘给她。一天，学校的几个人拿着筹委会介绍信，要把于美丽带到宿舍拼刺刀。拼刺刀意思为正派反派言语较量，可事实上往往意味着无休止的盘问，还有拳打脚踢。就在于美丽被带到走廊上时，那个揭发她的老领导却喊道：“于酒家，跟我走， 上级叫你写旁证材料呢。 一句说完，带他快步地离开现场。原来这是一出调虎离山，老领导是来救他的。而在之后，老领导总是跟余九加在一起，还对他说自己外出期间必须的关键房门，无论谁来敲门都不要开。同时四处替于美丽奔走呼号，最终使其免于枪毙。原来当初老领导真认为改造可以使人恢复正常，也没想到最后差点将人推入地狱。而审一出，于美丽曾经的男朋友坚决与她划清界限，好像生怕对方举报自己，只是留了一句： 于九家，你脑子是不是有病啊？精神病。 左然演得太好了，何秀一很委屈，镜头下的左然仿佛将是将自己当作一片霉菌，仿佛沾染上了便会面目全非，丑陋不堪，那种嫌恶厌弃绝对可以刺穿一个恋人平时最坚硬的盔甲。 好好好好好！ 执行导演大喊一声， 你这家伙还真的一次过。 他觉得他就像是那种最不可理喻的妻子，只因为丈夫没有与自己同在一个梦里，便乱发脾气，横加指责。 对着镜子练了很久。 哦， 心情好了一点。何秀一转移话题， 你为什么想演这种角色？ 嗯， 沈一初啊，又见于美丽，于美丽是唯一主角，至于沈一初，充其量是男二。 左然开始收拾自己的取景器。 其实我不明白直言主角的人到底是怎么想的。确实从咖位的角度看，直言主角就显得你很红，赚钱也多，但是影片的主角类型其实是有限的，想要挑战更多的角色就必然要演些配角。 嗯，有名的人直言主角，这似乎是一个惯例。何秀一也从没想过要借配角锻炼自己。然而左然讲的很有道理，主角需要正面健康向上，有时还是配角让人上瘾。 那为什么是沈一初这样的角色呢？ 又见于美丽中需要这样的角色，那么于美丽的男友自然是我。何况软弱却又自以为是，居于一隅，嘲讽身边的勇敢者，这挺有意思的。 哦， 而且悲剧分为命运悲剧、性格悲剧。万里龙沙一生一死算是命运悲剧，又见于美丽里的分道扬镳算是性格悲剧，当然也能算是命运悲剧。但我想要讲的其实不是那个，所以拍完两部片子可以让你明白能在一起一生并且坚定不移有多么的幸运。 哦，明显是在胡扯。 好了，回去吧，晚上还要给那个电商录广告呢。 嗯。 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一替成名》，作者 Super Panda， 本集播音明月照经纶，藤音，感谢您的收听。